到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不言泪成长的滋味，哦，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，哦，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，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最高检12309一站式服务中心实体大厅近日正式启用，集中受理人民群众控告、申诉和举报、国家赔偿等事项。公安部近日公布20项交通管理便民新举措，补换领驾驶证等18类车驾管业务，凭本人身份证明一证即办。陕西省教育厅消息，今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将实行全覆盖、零拒绝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美国白宫近日表示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7月30号在华盛顿会晤意大利总理孔特。联合国近日称，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·奥赫亚·金塔纳将于7月2号到1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近日，据著名篮球记者沃神爆料，雷霆队巨星保罗·乔治已通知球队跳出最后一年合同，正式成为完全自由球员。3年一次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公布了2019年具体展期，此次展期将跨越春夏秋三季，总长达107天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 现在比你早，你爱的比我少。 首歌来自金海心，那么骄傲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情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样东西，说变就变，总有那么一个时刻突然就不开心了。这个时候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摆脱不开心的情绪呢？你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陈奕迅《最佳损友》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秒。朋友，朋友，我当你一世。 随地听经典 哟，